策，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那么今天的资讯部分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常会表示更多用市场化办法稳定大宗商品的价格。北京鼓励学科类培训机构先培训后付费。北京商家停业，消费者有望一次性退费。恒大财富回应实物资产兑付时间，每月28号前完成当月实物资产兑付的线上选房。今天呢，我们也抛出了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当互联网各大平台逐步取消外链屏蔽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也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我们也会有一些现金红包来供大家抽取，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要求做好跨周期调节，稳定合理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会议指出，更多用市场化的办法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保障冬季电力、天然气等供给，研究出台进一步促进消费的举措。最高法明确，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就业形态的劳动关系认定规则。9月23号，也就是昨天，国新办举行司法审判服务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布会。会上，最高法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一级大法官贺荣表示，明确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规则，把引导规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统一起来。再来看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23号，三大指数午后窄幅震荡，个股普遍上涨，板块分化明显。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45个交易日超过10,000元，继续刷新最长历史记录。造纸股全天强势，板块内18股涨停。环保股午后冲高，创业板股中电环保直线拉升涨停。军工股走强，智明达涨超16%，中航西飞涨停。另外，从盘面上来看，造纸、鸿蒙、环保工程、绿色电力等板块是涨幅居前。另外，磷化工、有机硅、PVDF 以及煤化工等板块是跌幅居前。 截至23号收盘，沪指涨 0.38%， 深成指涨 0.77%， 创业板指涨 0.57%。北向资金全天净卖出43.16亿，其中沪股通净卖出37.68亿。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以及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鼓励学科类培训机构先培训后付费。23号教育部召开通气会，北京市教委介绍，当前全市恢复线下培训机构预计收费呢，已经全部纳入了资金监管，资金监管总额达到了9.68亿。那么对于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正在推进资金监管，将预收费资金监管作为线上机构重新审批准入的前置条件，坚持无资金监管不得重新审批。此外，北京市双减政策提出鼓励实施先培训后付费的收费模式。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商家停业，消费者有望一次性退费。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的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今后遇到发卡单位未按约提供商品或服务，不具备履约能力，变更经营场所或是停业等情况，消费者有望要求一次性返还余额。二审稿还提出，本市将建统一的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消费者想知道商家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以及资金安全保障措施等信息，可以线上查询。再来关注，北京将可用保证保险、保函等方式冲抵全部或部分存款资金。2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为了防发卡企业恶意卷款跑路，一审稿曾提出本市建立单用途预付卡收费的预存管理制度。那么在调研当中呢，有专家及企业代表提出不宜将资金存款作为唯一的履约保证措施，应当进一步的丰富预付资金的监管手段，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灵活多元的履约保证方式。对有些区存在保证保险、保函等方面有意探索，可以通过立法固化下来。对此，二审稿提出，发卡单位可以采取保证保险、保函等方式冲抵或者是全部部分的存款资金。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监管行为，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对涉及主体经营活动的政策措施，二审稿为市场主体留出了合理的适应调整期。二审稿提出，资金存管的具体办法需要调整的，应当为发卡单位留出不少于30天的适应调整期。 下面再来关注北京市教委近日通报关于线上检查学科类培训机构发现的问题，指出51 Talk 无忧英语违规发现的问题突出，存在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组织暑期学科类培训，培训结束时间晚于21点，违规售卖境外外籍人员的培训课程等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多次提醒，但是整改不到位。同时发现个别在京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试图躲避监管，利用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播平台等渠道变相违规售卖课程。北京市教委表示，对于上述问题，相关部门已经责令立即整改并深入核实调查。各线上学科类机构要不折不扣落实双减政策要求，积极主动自查、自改、自律。市区的相关部门也将全面协同加强监管，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类线上违规培训行为，直至取消线上学科类的培训机构的审批申请资格，关停网站或下架互联网移动的应用程序，切实维护好良好的教育生态。再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恒大财富回应实物资产兑付时间，每个月的28号前完成当月实物资产兑付线上选房。23号，恒大财富回复实物资产兑付的时间表示，根据各省登记的认筹人员的情况，每个月的28号前完成当月的实物资产兑付线上选房。预计呢，本月是9月28号完成，29号为对账工作日，暂停办理相关手续，4月1号恢复办理。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天眼查 APP 显示，9月22号，饿了么关联公司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多项工商变更，王磊退出法定代表人，由王兴接任等。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职业中介活动、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杭州阿里巴巴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全资控股。再来关注近日元宇宙概念爆火，根据天眼查的 APP 显示，截至目前元宇宙相关商标注册公司已经超过了130家。九月以来，各领域公司集中申请元宇宙的相关商标，其中申请该商标的社交平台包括腾讯、探探等，音视频平台包括爱奇艺、喜马拉雅、 QQ 音乐、咪咕等，游戏公司有完美世界、贪玩蓝月、电魂等。同时，理想汽车、水滴筹、努比亚等各领域的知名企业也申请了比如理想元宇宙、水滴元宇宙等商标。那么当前元宇宙相关商标的状态都为申请当中，国际分类涉及教育娱乐、科学仪器、网站服务、社会服务等等。再来关注9月23号的消息，有消息显示 T3 出行即将完成新一轮的融资，其中 这个股权融资超过了50亿元。那么中信集团领头，老股东跟投，另获超20亿元的授信额度。此外，两位知情人士表示，投资机构对这一轮的融资热情高涨，机构发出了投资意向书的资金规模已经达到了100亿。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楼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当互联网的一些平台取消强制的外链屏蔽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购物的软件淘宝啊，或者是抖音上面看到了很好玩的这个视频啊，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商品等等，我们总是想通过微信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平台啊，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发到这个群里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不能直接的分享。你比如说京东的商品，它就可以直接的分享到微信里面，但是呢可能淘宝的就不行啊。另外呢可能抖音有一些链接也是不行的。这个呢就是对于自身的这个外链的屏蔽。那么最近呢有消息就显示啊，要解除这些互联网平台的外链屏蔽了。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就是一键操作，一键分享到微信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圈或者是群当中，可以就直接无缝衔接，没有障碍的打开淘宝啊，或者是抖音啊，或者是快手等等这些链接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未来分享东西会更加方便了。那么就这个事儿呢，其实啊我们也有问题要跟大家探讨啊。那为什么之前会互相屏蔽，现在为什么要放开，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财经评论员包冉，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包冉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之前为什么每家公司都会互相屏蔽，现在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又要把它放开呢？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啊，就得说到互联网的发展的一个形态的演变，对吧？我们首先看到啊，在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当年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桌面互联网时代，或者也叫做 PC 互联网时代。那个时候呢，我们上网呢主要靠三件套：第一，上网的工具啊是电脑里的浏览器，对吧？这个第二呢是什么呢？我们上网的主要的这个方式呢是3W 网站，也就是万维网，是吧？我们当时要上网的话，要打开浏览器，敲入3W.com的网址啊。然后呢，我们上网的主要的方式是各种的超链接，对不对？Hyperlink。然后呢，在浏览器中打开网址，一个一个的链接点过去，然后呢，不同的链接之间互相啊跳转。所以当时有一个词叫网上冲浪。可以看出啊，当时的互联网的设计，确实它的初心就是平面化的、去中心化的，而且是什么呢？是互联互通的，这是互联网的初心啊。所以说在这个时代谈不上所谓的相互屏蔽问题，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子，比如说当年的淘宝就曾屏蔽了百度，对吧？它的屏蔽呢也是利用了 HTML 语言中的一个合法的语句，也就是说我拒绝被搜索引擎收录啊，你搜索引擎的 spider 这种的爬虫啊，蜘蛛爬虫，你不能来爬我的网站啊。那么但是呢，总体来说当时的互联网是开放的啊，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我们进入到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这个时候呢，我们上网的主体呢称之为手机了，对不对？ 嗯， 这个然后在手机里呢，虽然也有浏览器，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无缝的衔接，从 PC 时代过渡，但是后来呢 ，App 的形式大行其道，一个一个的应用成为移动互联网的主体。这时候我们打开智能手机，首先打开的不是浏览器，而是一个一个的应用。这在本质上就已经形成了对原有的 PC 互联网时代的所谓扁平互联网的一个反动。 嗯， 这个反动就是将扁平的互联网一个又一个的信息小岛，这些信息小岛就是以 App 的形式来存在的。那么这些小岛是不是变成了信息孤岛呢？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呢？每一个的 App 的内部都有大量的内链，每一个运营 App 的平台或者公司都不希望啊用户呢这个跳转出去啊，都希望用户留在自己的 App 之内，对吧？然后同时呢，每一个 App 呢还捆绑了用户的账户，这个账户不仅仅单单是一个基础的啊数据库啊，你的姓名啊等等的，或者你的实名制，而是基于实名制与你的信用账户连接在了一起。简单的说就是支付账户啊，还有借贷账户，对吧？你就是能在你的 App 里头用你的实名制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消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孤岛效应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所以说从开放到封闭或者叫半封闭，这实际上是整个行业形势发展的大形势，我们不能说大势所趋吧，但也是个大形势。在这个基础上呢，没有说我们说特别指责某一家厂商啊，因为大家都这么干，因为这确实是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基础的产品特征。但是这样一来呢，就造成了至少两个重大的负面效应。一个是本来互联网啊，互联互通是基础，对吧？但你现在搞的都成了信息孤岛，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什么呢？使得流量啊，互联网上的流量啊，产生了巨大的马太效应，啊，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无形中抬高了整个互联网的门槛。我们通常所说啊，在互联网领域啊，你的用户的成本越来越高，比如说用户的拉新成本，对吧？ 嗯， 你获取一个新用户啊，要付出多少钱啊？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要留住一个用户啊，维护住一个用户，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这一点呢，在移动互联网刚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很明显，因为那时候还有大量的增量用户的存在。可是现在呢，没有什么增量用户了。 对， 通俗的讲，能上网的都上网了，对吧？ 对。 而且呢，广大的用户呢，基本停留在寥寥的几个或者十几个的应用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把用户的时间瓜分掉的就是这么十几个应用。大家想一想啊，虽然你的手机里可能装了上百个应用，但是说实话，你日常用的大量时间这个粘在上面的可能就那么十几个甚至几个啊。那么这就造成了什么呢？整个的行业的成本迅速上升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说，这个对于用户本人来说容易造成信息茧房的效应。 对， 也就是说曾经很多说，哎，你喜欢的才是头条，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啊，或者说你就完全是在我的这个应用生态里头这个进行信息的这个获取或者是商品的交易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随着算法推荐、信息茧房、自我的无限的信息循环，使得用户很难再通过互联网去接触更广袤的世界，这点也很可怕。本来互联网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带给大家无限可能性的东西，可是现在越来越固化了很多的商业思维，还有信息思维，还有人的灵活的创新思维。这是从更深层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演变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尽可能的打破这种啊所谓的信息的孤岛效应，实现互联互通就成为一个必然，同时也是反垄断，提高市场的创新活力，降低市场的创新成本啊。你提高活力的本质就是降低成本嘛，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也就是成为互联互通的基本的动力。 那很多网友表示哈、啊，这个放开外面屏蔽啊，大家知道一般情况下呢，之前都是互相屏蔽嘛，如果说放开了这个外链屏蔽的话，可能反而会增加微信的使用频率。这样的话，可能大家比如说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件商品，之前呢可能由于分享不方便啊，大家可能在淘宝里面互相聊天啊，这样的话如果也可以一键分享到微信里面，大家反而会觉得这样的话会不会就增加，反而就更增加了微信的使用频率，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它的这个淘宝啊、小红书啊等等啊，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些平台的话，它反而使用频率或者是它的停留的时间会减短呢？ 这种情况一定会存在的啊，短期内一定会存在的啊。但是事实上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啊，其实放开这个外链啊，当然是在安全的基础上，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的基础上放开外链，实际上它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说有利于这几个前面的巨头，对吧？就像刚才你举这个例子提到的几家公司或者几个平台，微信也好，淘宝也好，天猫也好，抖音也好，对吧？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是同一性质的东西。什么东西呢？都是属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马太效应中强者愈强的寥寥无几的头部那几家，是不是？放开外链最希望做到的是除了他们之外的大量的新兴的中小企业能够享受到近期的红利。至于头部的这家企业他们之间怎么样，其实没关系，因为他们已经是垄断者了。 确实。那另外哈，如果说取消这个外链屏蔽的话，对于互联网这些企业的发展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整个互联网行业来说，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意味着他们缩到那边，就是大量的新兴的企业可能会这个迅速的萌芽啊，破土而出。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虽然说当时有外链的屏蔽，比如说微信在很久以来其实就已经在微信的生态内部啊，拒绝了来自外部的第三方的电商链接的直接打开，对吧？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但是呢，作为他的投资对象啊，他重要的这个重大的入股方啊，他对拼多多是网开一面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拼多多里面有腾讯的投资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拼多多如何迅速的崛起啊，其实就是通过了社交效应嘛，也就是微信，更说白一点，就是由于微信允许拼多多的链接，拼一刀的链接在微信的各个群里面流转，所以使得拼多多的崛起是令人瞠目结舌。曾经一度我们都认为啊，大多数人都认为，哎，你看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格局已定，对吧？在拼多多崛起之前啊，这个你像尤其是品类电商，是吧？你像这个阿里系啊、京东系，包括当年的苏宁系啊，基本上已经瓜分完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由于有了一个社交效应的放大，使得拼多多，当然拼多多的团队以及创始人的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但是非常重要一个因素就是他们有效的借助了微信这样一个流量平台、流量生态池以及社交电商的玩法，使得它迅速崛起，对吧？它还不像说今天的抖音做电商啊，属于兴趣电商，本身有自带流量。拼多多呢，一开始哪有自带流量啊？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新兴的中小企业是可以从这些垄断的平台的生态内部汲取到大量的所谓什么呢？低成本流量，而这个低成本流量对他们的创新至关重要。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当然，在没有全面开放外链之前，拼多多是个特例。它的特例的特就在于它和腾讯有资本之间的纽带，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放开了外链啊，一视同仁，会不会有更多的拼多多？当然不一定是电商了，也可能是其他的应用了，对吧？来打破既有的，我们觉得哎，这个领域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巨头了，新的小巨头了，说不定这会让人啊这个大跌眼镜的啊。所以说这种的意外啊，带引号的意外，是我们期待看到的。 另外啊，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担心啊， 互相解除了这个外链屏蔽之后，会不会有不安全的信息或者是类似于诈骗信息在这个微信里面疯传？比如说哈，我们知道就是在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我们的长辈群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消息，就是警惕这样的链接千万不要打开，就是这样的非常的这个我们看起来哈，就是没有什么营养，是一种那个虚假信息哈。可能大家会担心，如果这个外链放开之后呢，会不会有这样的链接大量的涌进来，对于整个的大家的信息安全、财产人身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呢？您觉得呢？ 实际上第一点呢，就是说即使现在放开啊，不原来不放开的话呢，这类的信息也从来没断过，对不对？是吧？也有啊。然后呢，这个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说，我们看到无论是工信部作为行业监管部啊，已经明确提出说，我们要分步骤、有节奏的来推动这种外链屏蔽的打破啊。同时啊，还什么呢？还是说这个叫做要使得这个各个平台在坚持用户安全的前提下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对吧？所以而且我们也看到，以微信为例，它在这个目前为止做出的改变之中以及声明之中，它不是做了三点声明嘛，是吧？这个我们如何更安全的推动这个外链屏蔽的解除，其实也是充分注意到信息安全这一点。我想对于各个平台来说啊，只要是这个有志于做正经生意的啊，做正经平台的这样的公司，他都不会放任这些虚假信息、诈骗信息的流转，因为这个最终会对所有的这个玩家进行反噬。所以说这点我还是充满了积极的乐观的情绪，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外链放开之后，这些平台的审核审查可能会更严了。这种审查审核呢，是基于系统、基于平台的、基于智能算法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还是保持着谨慎的乐观。 那您觉得另外啊，比如说在日后哈、啊，可能是相互哈、啊、都会解除屏蔽，有没有可能存在，比如说部分仍然是屏蔽的，或者是未来我们又会回到一个，比如说因为种种原因又回到一个互相屏蔽的这个状态当中呢？ 实际上这里谈到的屏蔽啊，你现在谈到的屏蔽啊，它的含义已经变得更加广泛了，而不仅仅单单是一个信息的链接了。举个例子啊，一方面我们现在谈论的很多的打破外链屏蔽，更多的还是比如说一个网页啊，一个功能啊，一个应用啊，但事实上我们还看到比如说支付体系现在也存在着相互屏蔽的，对不对？ 对， 是吧？你看这个，你像这个微信就是腾讯系的啊，它不给你提供支付宝的支付入口，对吧？ 对， 阿里系的他也不提供微信支付的支付入口啊， 没错， 是不是？然后你淘宝到现在还得百度屏蔽着呢，是不是？然后其实现在各家巨头都有自己的支付体系啊。然后那么在这里面，我倒是觉得下一步在解决了信息屏蔽，或者叫推动打破信息屏蔽之后的第二步，应该是推动打破支付屏蔽，是不是？如果说你这个支付，因为支付是移动支付时代，我们一开始财经明就说了一个基本特征之一啊，你的实名制账户捆绑住了你的信用账户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鲍仁老师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儿。 好，谢谢， 谢谢，再见， 再见，哎。 的确啊，就像我们的嘉宾所说的一样啊，未来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互联网的平台来说哈、啊，慢慢放开，慢慢的打开自己哈、啊，更包容、更兼容，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另外，在我们的直播的聊天室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和我们互动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弗莱格子他说，现在取消屏蔽啊，正当时转发更方便了，省了以前哈、啊、老是以链接的形式来。 来观看。蓉蓉姐说呢，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分享是更方便了。水静她说啊，取消万联很好，一定要保证安全。另外呢，我们看到用户8398iMy 他说哈，方便了很多，早该这样了，以前啊太不方便了，倒来倒去的，取消屏蔽啊挺好的。另外特梅普他说哈，有可能陷阱小坑更多了，自己啊得更留神注意点外点了。哎，确实这个哈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大家其实不管是不是取消了这个外链的屏蔽啊，大家看到一些看似有风险的信息的时候啊，也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啊，尤其是比如说要您的这个验证码的呀，让您输入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的呀，还有这个手机密码等等这些啊，往往需要我们三思而后行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朋友说啊，没有用过某宝聊天啊，微信通信就够了，没事儿不在网上聊天啊。还有啊，说这个葛大爷他说，微信取消外链屏蔽您怎么看呢？他说该开通啊就开通，用不用是用户的选择。哎，所以说大家其实普遍对于微信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平台解除外链屏蔽哈，大家都持肯定态度的。而且刚才我们包然老师也说了啊，他是一个比较乐观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件事情的。那么未来除了信息的屏蔽之后呢，还有我们支付手段的这个屏蔽的解除。所以说由此可见哈，未来的我们的整个互联网哈会比现在更加的互联互通。一些中小企业啊，尤其是互联网企业，他们的发展成本也会更低，他们成功的几率也会相应的变高。那么怎么来说啊，这都是一件不亏的事儿。今天的所有内容呢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哈在我们的这个解除外链屏蔽之后好好体验一下，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曼宁，通过我的微博私信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跟我沟通和互动一下自己的使用的体验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了。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是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Fall on rainstorm